体验汉语旅游篇，俄语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高等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语音训练，声母，波，坡，摸，佛，的，特，呢，了，歌，科，喝，鸡，七，西，知，吃，诗，日，滋，呲，思。韵母啊、哦、呃、哎、a、凹、o、安、n、ang、嗯、嗡、一、呀、耶、腰、悠、烟、阴、央、英、庸、乌、蛙、窝、歪、微、弯、温、汪、翁、吁、约、冤、晕。拼读练习：一、单韵母音节：八、啪、妈、发、搭、他、那、拉、嘎、咔、哈、波、坡、摸、佛、的、特、呢、了、歌、科、喝、逼、批、咪、踢、泥、哩、不、扑、木、夫。 嘟突努噜女绿二复韵母音节该给高勾瓜锅乖龟开 K 敲抠夸阔快亏嗨黑薅薅花豁坏灰咧咧撩溜略捏喵妞虐三鼻韵母音节班奔帮崩攀喷乓烹闷闷忙懵翻分方风单当灯东摊汤腾通难囊能弄蓝浪冷龙乱暖冰冰拼拼明明拎拎拎拎四声母是鸡七西的音节鸡七西居屈虚撅缺削 金精尖江铅枪鲜香。五，声母是知、吃、诗、日和滋、呲、思的音节。知、吃、诗、日、滋、呲、思、遮、车、奢、热、啧、车、色、沾、餐、山、然、簪、餐、三、张、昌、商、让、宗、聪、松。六，一、乌开头的音节。一、乌、吁、哇、窝、歪、微、弯、温、汪、翁、音、鹰、烟、央、晕、冤、庸。